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5年12月上旬，陈通斌冒着寒风再次来到新疆吐鲁番。前面不远处就是高昌故城，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遗产名录申报咨询的主要负责人，陈东斌曾多次带领团队来到吐鲁番，与当地的文物部门一起商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与展示工程。因为这里是丝路申遗一处特别重要的遗址点，也是被国际公认中华帝国最早经营西域。 这个高昌故城其实在丝绸之路上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很重要。那么丝绸之路整个是由若干个中心城镇支撑起来的，那么高昌故城这块地呢，是可以说是整个西域上它都有，跟中央政权它都是一个枢纽，就是从汉代开始，汉政府就在这里开始设那个军事设置。 2000多年前，受汉武帝之命，张骞走出长安，一路西行，开始了一次彪炳千秋的使命。他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打通了帕米尔高原的交通天险，沟通了东西方帝国的庞大路网，史称凿空之路。丝绸之路，这条跨越10000多千米、历时1800年的文化贸易交流之路，见证了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广泛交流。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线路，也成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如今散布在这条路网上的历史遗迹，承载着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其实作为丝绸之路来讲，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交流交通的一个路线，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路线上它交流了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佛寺呢，是在高昌城里的西南角的一个大佛寺。那么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整个寺院来看，它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这边有僧舍，这边有那个讲经堂的这个建筑风格，你也可以看到是一个穹窿顶的一个形式，里头还有那个翻拱，都是典型的从西亚那边传过来的一种风格。 作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前14世纪吐鲁番盆地的第一大中心城镇和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高昌故城留下了众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遗迹。陈同斌通过多年的丝路实地考察和历史研究，对他们如数家珍。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中心塔柱，这个形制呢非常具有那个西域的地方特色。中心塔柱上其实是都是佛龛，那个龛洞前面是佛像。 但这个佛像好像已经被 佛像现在都已经损毁了啊。那么在侧面还有一些佛龛，那个壁画上都有残存啊。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说当年丝路随着这个交通贸易的开展，其实宗教的传播也是一大主题，对那个丝路整个沿线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一种很重大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丝路消失以后，有一些宗教的影响还会留存下去。 早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开始了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策划，中国的一些著名考古学者和遗产保护专家都参与过相关活动。但是由于文化线路规模大，涉及国家多种因素，一直难有实质性进展。2006年， 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积极协调下，中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联合启动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的工作。 这个意向达成以后呢，我记得他们第一次会是在吐鲁番开的，那么五国和中国都愿意一起来做这个事儿。那么2007年开始呢，就开始国家就开始推进这个项目。我记得我是2007年开始，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开始探讨，就是丝绸之路申报的规划怎么做。 作为中国建设科技集团建筑历史研究所的所长，陈通斌和他的研究队伍是国内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领域最专业的团队。他们曾经受理过全国100处国家重大考古遗址的总体保护规划纲要，并奠定了我国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的基本框架和技术规范。但是面对丝绸之路申遗这样的宏大项目，他们也从未碰到过。 丝绸之路可以说是我遇到的最申遗是最大的一次挑战啊，而且它不光是自身的历史特别长，内容特别丰富，而且它还有一个跨国的关系，所以特别的不容易啊。但是呢，这个丝绸之路本身呢，在我看来，它是我国文化遗产中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个文化遗产。 2008年开始，陈通斌带领团队在国家文物局和遗产地各级政府、全国多学科专家们的支持下，开始全力投入了丝路沿线各省多个中国丝路申报点的保护规划编制。申遗项目启动后，各省相关部门开始投入实战，进入角色。申遗团队始终坚持如何在国际的语境下以最小干预原则展现文化遗产的价值。在总体大象无形的思路下，由中国建设科技集团崔凯院士设计的高昌故城参观入口管理用房的规划选址与工程设计充分展现了这种原则。 因为这个高昌南门前面都是一片的空旷的开阔地，做任何一个建筑物啊，都会有一个不协调的感觉，所以这个就设计成一个基本上是半地下的啊。再一个，半地下的这种建筑方式呢，也是高昌故城里头一种传统的做法。所以这样子就是为了尽可能的不对整个城址造成一个干预，就减少它的干预程度。售票服务就在下面，然后从这个卡口出来上去就已经进入了那个整个高昌城的一个封闭的管理区。 建在地下，这样的话对整体的风貌不会构成干扰啊，而且整个管理用房它的外立面都是土色的。那这些关键的细节都是在陈所长带领之下啊，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完成以后啊，全国世界各地的专家来了之后都给予高度的评价。 交河故城同样是吐鲁番丝路申遗项目里的重要申报点，也是陈东斌多次考察研究颇为熟悉的古城遗址。在他和团队做过大量的历史文化案头研究过后，他们要找到这些遗址点的历史沿革和地域文化特色，从而制定适合它的保护规划方案。 这里的建筑特点，它有一种那个东西方交流的一个汇集的一种特点。你看，它是从地平面往下挖出来的啊，这种方式在建筑上呢就叫捡地造，或者是那个捡地起墙，等等的一种叫法。总而言之，它这个墙不是砌出来的，是从那个地表挖下去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侧面有个洞，就是采光用的，然后通到上面，因为这里降雨降水量很少， 所以不怕下雨冲进来，它那就是一个斜着朝上的洞，就做了房间的采光。 正是基于对当地地域文化习俗的深入调查研究和本着最小干预原则的国际理念，陈东斌为吐鲁番的多处古遗址做出了适合本地特色的保护规划，指导了设计方案，让现代展示管理建筑在古遗址上能以更加融合的方式存在。 比如说像这边的花砖啊，那是和我们当地常见的亮房啊样子大致是相似的， 就是葡萄干的亮房。 葡萄干亮房啊，当然葡萄干亮房好多用的是红砖啊，土坯砖之前也有用过，那么我们现在经过探索实际上是用的木头砖，外面刷上了土的颜色啊，看着像土砖一样，但是同时呢更加的安全啊，所以这都是和陈所长反复的商量啊，我们大家形成的这样一个有创造性的一种装饰的解决办法。 如何让一处古遗址展示它的核心价值，让世界各地的人站在它面前都能深入理解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地理信息，这正是陈东斌反复思考的问题。他和申遗团队通过调整优化展示设施，最小干预下的加固方案设计，甚至调整展示结构，来揭示遗产的最大价值。高昌古城多年来一直是从村民汇集、环境嘈杂的北门向游客开放。陈东斌接手丝路申遗项目后，他根据遗产的价值特征和保护管理需求，将参观路线改为南门入口，豁然提升了景观效果，并揭示了古人建造这座古城的地理空间特色。 从南门进可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背后这个隐约可见，那就是那个西游记里提到的火焰山。如果天晴的话，这个景色是非常壮观的因为火焰山、 这个、高昌古城的这个背景是火焰山。 对，它就是在火焰山山前那个平地上建的这个高昌城。整个高昌城的地理环境是整个吐鲁番盆地的基本上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那么整个城的用水呢也是由这个火焰山里的那个木头沟里的水出来，经过灌渠引到这个城里，城的周边呢当时也都是农垦的耕地啊。 丝绸之路申遗除了要对某个单独的遗址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还要对整个路线有一个提炼和整体性构架，这对于陈东斌和他的团队是更大的挑战。当初世界遗产组织把全球的丝绸之路网络分成了若干条廊道，而在中国境内的廊道却是断裂的，陈东斌对此有不同的见解。 整个研究呢把整个丝绸之路分成了52条廊道，其中跟我们相关的呢，跟中国相关的有10条，黄的这些都是完全在境内的是4条，那么剩下6条呢是跨国的，就是和中亚几个国家相连接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就是从长安到玉门关编号是20的这一条，它是从长安出发洛阳长安这么一路过来到玉门关就打住了，所以这一条廊道也不能说明我们中原这个文化和这个中亚西亚是如何进行交流的。第二条呢是47，是吐鲁番往西从库车出去的这些廊道都是局部的一个路线，另外沙漠南线从米兰一直到这儿也是尼亚这块再过来的也是一个断裂的，这不能体现中华帝国对整个丝路的影响。 对陈通斌来说，其实丝路申遗的过程也是他心中找寻华夏文明兴盛的过程。2000多年前，大汉王朝究竟是在一种什么动因下要开辟丝绸之路？如今，在位于西安市西北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正是西汉帝国的政令中心所在。丝路申遗的过程中，陈东斌和当地的文物部门一起，一边做未央宫申遗的价值研究和保护规划，一边感受大汉帝国建成之初的雄心与气度。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未央宫前殿的最高的一个台基，高台建筑的台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往下看，整个这个高台就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一个建筑基址，人工夯筑的，一共有三层那个建筑群组成。前殿的位置在整个未央宫当中，就是位于整个宫殿的中间中心。这种中心位置体现了一个什么呢？体现中国人传统的以中为尊的一个理念。我们可以站在这里看到整个未央宫这个宫城的这个边界是在远处的那些树梢的边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宫殿。为什么这么做的这么大呢？当年这个史料上有记载，就是刘邦打仗回来，一看这个萧何已经把这个宫殿的规模基本上已经策划好了，做出来一部分了，就非常愤怒，说这个战事还没有结束，大家老百姓还很苦，为什么把宫殿做得这么大啊？那么萧何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回答，别的都不说，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非壮丽无与众威，就是我如果不做得这么大的话，我的威望就不能体现出来。那么这一个就是当时未央宫之所以做的这么大的一个理念，他用这个大来维护他的权力，来象征他的权力，因为夫天子四海为家。 汉长安城，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对未央宫的申遗展示规划中，陈东斌正是要强调大汉王朝以中为尊和它大的特点，让后人能够切身感受到那个辉煌的朝代汉族先人治理国家的气魄和智慧。这里是未央宫内另一处大型的宫殿少府的遗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曾经对这里有过考古发掘，之后遗址被回填。为了思路申遗，陈通斌采用了对位模拟的设计方法，巧妙地解决了保护与展示的矛盾。 我们对这个遗址是陈老师在这个申遗规划中也是做过一个设计，这个地方我们要通过这个是这个就是对遗址进行覆土，就是在原来遗址上覆上180公分的土以后，在原址上对位模拟展示一下，然后真遗址在下边得到有效保护。然后呢，我们这还有个视窗，在国际专家验收的过程中，既看到我们当时遗址状况，还通过这个视窗看到2000年以前的这个大的主柱石，就是说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对陈通斌而言，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规划绝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为民族寻找精神家园，在历史遗迹中为后人营造精神的栖息地。作为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通斌常去了梁思成先生在1958年和刘敦桢先生携手创办这个所留下的传统与精神。下过乡当过工人，1979年考入天津大学建筑系的陈通斌，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反思和追溯我们民族的现代和过往。 到80年代，国家一开放的时候，很明显地受到了一种冲击，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何以在现在是这个状态？那么我们肯定是从个人自己的一个专业角度和经历的角度去探索。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就从中国古代聚落发展史上去探讨这些东西。那么从现在大家很流行先从民居入手，但是一路往下追，追到三代，再追到史前，这么追下去，你去看这个中国这一块土壤上，这个中国古代的聚落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有哪些特点，从制度到形态到这个不同阶段的特征。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院所转企业的一系列体制改革震荡中，陈通斌在建筑历史研究所岌岌可危时继任了所长，带着历史所坚守了下来。 目前他们隶属于曾设计过国家体育场等大型建筑的中国建设科技集团。在其后的20年中，陈东斌带领团队摸索出一套以工程技术结合学术研究为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技术，服务于城镇化快速进程下的大型文化遗产保护。2004年，他主持起草了我国第一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及技术要求。2005年，建筑历史研究所获批为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重点科研基地。他们完成了故宫、敦煌等我国一系列极为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咨询，并先后做到了原上都遗址、哈尼梯田和土司遗址等项目的成功申遗。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本身啊，其实是一个近10多年新兴起来的一个门类吧。我们保护的是文化资源，因为这个文化遗产本身它应该是一个文化资源的概念，它是不可再生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当代人是不可能创造出文化遗产来的，你当代人做的就是当代人的东西，我们的遗产一定是我们祖先创造的，留存至今的，而且是非常幸运的留存至今的一种资源。然后这里头蕴含了很多这个宝贵的历史信息，有祖先的智慧，有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见证。那么我们保护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有个整体保护的概念。 如何把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安全可持续地保护并展示给世人？多年来，陈东斌和他的团队在探索中前行。多次成功的申遗经验让他认识到，申遗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国际语境下讲述中国自身的文化价值。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沉睡的什么其实在怂恿，撑开了懵懂，有一种冲动、yeah、 决定不沉默，已经有感觉的人不多，我不想就此错过， 眼睁睁看爱 就这样过吗， 至少我和你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

当国际遗产专家在背对背的时候审的时候，怎么能够理解我们西湖的文化呢？怎么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呢？ 西湖可以说是中国最负盛名的风景名胜，三面环山一面城，城湖合璧，风景秀丽。中国历史上历代文人墨客有无数的诗歌赞美它，无数的笔墨描绘它，而这些与文化遗产究竟有何关联呢？ 人家以往描述的文物古迹都是 描述的遗产遗存本体，这个文物古迹城墙有多高，建筑物有什么什么样，你到西湖描绘的是山山水水，这怎么能算是文物古迹呢？怎么算是文化遗产呢？所以这个困惑就很大。后来到临交预审稿前一个月，我们下决心不走这条路，重新开始，然后马上从国际组织的网站上下载就是同类文化景观，别的国家是怎么在深挖、怎么在陈述、怎么在研究的。 陈通斌的团队从截止2009年的890处世界遗产名录及1467处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遴选出30处湖泊类、景观类遗产进行对比。通过分析，在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包含湖泊的文化景观中，根本不存在与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具有相似价值属性的遗产地。 所以如何从风景西湖走向文化西湖是我第一个挑战。 就在陈通斌面临文化西湖申遗的探索中时，2011年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率先向联合国提交了丝绸之路的申报文件，而此时中国的丝路申遗文本还处在梳理头绪的困境中。 这个消息传来就把我们给震住了，就是我们全都震惊了。如果他申报成功，那么整个丝绸之路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录里没有中国，这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面对严峻的形势，陈东斌的团队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在联合国52条廊道的基础上，很快梳理出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与中亚各国的路网关系。 我们对整个这个亚洲的这个地理气候做了一个分析，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亚洲北部整个是一个游牧文明的一个区域，那么黄色的这些呢是那个农耕文明的一个区域，我们现在这个路线的分布呢正好分布在它这个农牧交接地带。我们通过研究这个各个整个地带的地理历史文化沿革呢，给它切分成了4段。第一个是以黄河中游为主的中原地区，第二个往西走是河西走廊，第三个是过去是天山南北是一个区域，第四个区域是整个天山的西天山地区，就是叫切合地区。 切合地区大部分在哪？ 切合地区就是哈国和吉国的区域。所以这四个基本的地理文化单元一切以后呢，沿途所有遗产的那个背景和特性就特别明确。 在丝路申遗的探索中，陈东斌的团队在联合国廊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路网的概念，并清晰地阐明了4段路网的关联，从整体出发连接了中原的农耕文明中心和七河地区的游牧文明次中心。这一观点获得了哈吉两国同行的完全认可，促成了丝路申遗项目的整体框架。 在讨论啊， 丝路申遗的同时，在没有任何范本可借鉴的条件下，陈东斌的团队与杭州当地文物部门的专家一起开始重新梳理西湖。他们必须走出一条有中国文化特色且被国际认可的申遗新路来。 读关于西湖的各种描绘的书，过去人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西湖这些景观的？ 他的要求很高，很认真。如果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清楚或者需要解读清楚的话呢，那是可以说是通宵达旦啊，反反复复的琢磨，反反复复的斟酌。 那么这些景观又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以后又是如何演变推进的？ 所以我们最后陈老师牵头啊，我们给他定了一个调子，这个西湖生意什么东方文化名湖。 那么如何把东方文化和一处风景名胜结合起来并阐释给国际专家呢？陈同斌又是如何从历史与文化中解读西湖呢？ 我可以很明确地归纳出这个特征，就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的山水美学。这套东西呢，它美学的东西一般跟哲学有关，它确实来自于中国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么一个哲理概念。那么正好这套哲理概念呢，通过西湖获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阐释。 这是一张南宋画家的西湖全景图，陈同斌正是通过中国古人山水画的审美变迁，找到了解读西湖的秘密。 在五代到北宋的时候呢，中国的山水画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山水画都是全景式的，这个图就是当时这个五代的著名画家李成画的。我们可以看到大山水、高山、这个瀑布一直到底下的河流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大山水，包括当时的范宽，都是这些非常雄伟的这种北方的大山大水。那么到了南宋以后呢，朝廷迁到这个杭州以后，宫廷画家就开始在那个西湖周边开始绘画。我们接着可以看到随后他这个画风就开始改变，变成了这个团扇形的啊，也是同一个画家。再其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开始流行这个风格，就是从大山大水都到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景观的一个截取，而且每一个呢就基本上都开始慢慢的偏那个四个字的名字来提这个画名。 苏堤春晓，曲院风和，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西湖十景四字景目，其实早在南宋就被文人提写在画中，并一直流传至今。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说诗情画意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呢？就是每一幅画的所表达的那个景都有它那个一定的诗的含义。这个是现在现存最早的南宋叶萧岩的西湖十景图，在台湾故宫。当然它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个做法，就是每一个景它一定有一首诗在那衬着。所以通过这种手法对这个西湖十景的解读以后呢，我们就形成了后来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景观。当我们观赏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中一定会有这些要素，有苏堤，有春天的信息，有一个春意盎然的一种理解。那么在不同的情景中，比方说平湖秋月，在夜晚这个平静的湖面上赏月的时候，又是另一种不同的心境。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人画的解读，陈同斌阐释了西湖山水的文化内涵。作为西湖边出生的杭州人，他自己也重新认识了家乡的文化西湖。 我们现在是在苏堤春晓这个碑前面，这个苏堤春晓的碑一侧就是一个西湖的朝西看的一个景观。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市域，是一个远山，然后是再近一点是一个中景，是树林，在面前是一个西里湖的一个水面，很平静的一个水面。那么这个整个景色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山不高水不深，但是具有那种山水画的空蒙清灵的这种境界。这种特点呢，恰巧就是我们中国传统山水美学的一种意境。那么当时南宋的时候很时兴就是这种审美观，一般把这种风景都叫做无声诗有声画。为什么叫无声诗呢？就是诗一般是要吟诵的，但是当你站在这个景观面前的时候，你心中的诗意会油然而生，所以不用吟诵你就会产生诗意。那么同样看一个画是用眼睛看，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当你在这个景观面前的时候，这个风吹柳树湖水拍岸的声音，还有包括鸟啼叫的声音，就会在一个画面外形成了一个声音。 这幅古画是日本画家雪舟所绘的西湖图，当年中国南宋文人所推崇的山水美学，不仅在中国影响至今，也对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影响深远。 我们申遗以后呢，在那个评审会上呢，就是 ECMOS 专家评审会上，就有委员问韩国的这个专家说，你们朝鲜半岛有这些吗？他说有，我们那有很多这个实景啊，例举了一系列，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就是说汉江曾经在历史上就有过西湖实景，就可以影响到这个程度，直接用西湖实景来命名啊。 经过3年的艰苦研究与提炼，陈通斌的团队完成了西湖的申遗文本。他们的解读真能被世界遗产组织接受吗？ 我们从这申遗文本里的陈述里，一点一点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些特点，陈述出来，把它的文化的根源陈述出来。然后他们通过这个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再反过来看我们这些山也不高水也不深，看上去平平淡淡的这个西湖的景色，最后看出来觉得还是挺美的。 而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跟西方的跟一些世界遗产专家一样，我们最后读懂了西湖啊，最后理解了西湖。 2011年6月，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目前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中唯一一处湖泊类文化遗产。西湖申遗成功的同时，在丝绸之路申遗的探索中，陈同斌创造性地按照功能把路网内的33个遗址点分成5类，从而清晰地勾勒出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贸易宗教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把33个点呢分成了5类，就是由内而外怎么分。那么第一个是中心城镇类，黄的是中心城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东到西都有分布。第二个紫色的是商贸聚落，仅仅分布在这个哈国境内。第三个是交通防御设施，这是蓝色的。从起点长安洛阳就有关隘，然后一路往西。那么中间那个可以看到在玉门关这一带特别丰富，那么到哈国境内也有，因为这个哈国境内这条线是通北部草原丝路的了。接着是绿色，是宗教遗迹啊，可以看到沿线从西往东都有分布。那么最后一种红色是关联遗迹，在这里是张骞墓的所在。 张骞墓作为丝路申遗中的关联遗址，同样是陈通斌的创造性思维。虽然张骞墓地处汉中，孤立与丝路之外很远，但陈通斌还是强烈推荐。他希望这位丝路的开拓者能够给后人留下精神的力量。 虽然张骞墓就是可以说是一坯黄土啊，就是这么个土堆，什么也没有，但是当你到了那里，你就会突然有一种感觉，被这个人的精神所震撼，不由得你产生一种敬畏的崇敬的心情。所以每次我去张骞墓一定恭恭敬敬的鞠躬，但是我没想到世界遗产验收专家来的时候，到了他的墓前也恭恭敬敬的鞠躬。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它真的是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它我们大家感动的是这个人的一种伟大的精神。 2014年6月，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陈通斌带领着他的申遗团队完成了又一次超越和突破。 我们这次做的项目长安到天山廊道是现在整个丝绸之路上第一个申报成功的路段，唯一的第一个，那么其他国家也进行申报没有成功。 在一次次的探索超越中，陈通斌与历史对话，与祖先沟通。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这项事业的开拓者，陈通斌把中华文化的精粹呈现给世界，同时他更大的希望是把祖先的智慧和人文精神传承下去。 通过对这些历史信息的完整的保存和传递，向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后代传递出这些物体所承载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内涵。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爱上爱笑的你会忘记悲伤，有你就想把春天带在了身边，想念想着你，我的回忆又多了美梦，睁开眼等着你，每个今天从不断点呼吸你的清新，像下过雨的森林给我的手心却藏着夏天，像阳光的你融化坏情绪，呼吸的都是幸福的空气，爱上爱笑的你温暖看得见，像棉花开遍了我的心田，爱上阳光的你融化坏情绪，呼吸的都是幸福的空气，爱上爱笑的你温暖看得见，有你就像把春天带在了身边，闭上眼想着你，我的梦里又多了奇迹，睁开眼等着你，每个今天开遍了我的心田，爱上阳光的你融化坏情绪，呼吸的都是幸福的空气，爱上爱笑的你温暖看得见，有你就想把春天带在了身边，像阳光的你有点红。